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坐在一座公办中学校门对面的小吃街里吃麻辣烫，配着从仓库里取出的顶级 XO。 14岁的池小池已经有了个高中生的个头，麻辣串小摊的塑料矮桌对他来说有些拘束，他无处安放的腿只好向椅子两侧斜勾着。他的头发刚剃过不久，身上带着一点柠檬皂的清香，他坐在油腻乳热的空气里像是一阵清爽的风，旁边过路的不论男女都会忍不住多看他一眼，疑心是自己看错了眼。等看清楚后，又会忍不住暗暗吃惊。池小池有顾虑人类视线，把所有人当成大白菜的本领，因此他无视了所有或探寻或惊艳的视线，只自顾自喝着他的酒。无需多言，池小池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他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主神把他们扔进了平行世界。如果把各个世界的存在比喻成琴弦，平行世界就是两根相距无限近的琴弦，同调共振，几乎完全相同。池小池所经历的第一条世界线已经算是距离原世界相当近的一条了。在那条世界线里有星云娱乐，有北邙公墓，甚至有池小池认识的宋志怀，但仍然存在着许多显著的不同。譬如在那个世界里，楼隐并没有死。按照楼隐说的，随着任务难度的递加，池小池只会离原来的世界线越来越远。没想到他经过了九个世界，最终竟然回到了一个与原点无限近似的世界。他抬手抚摸自己清爽的板寸头，头发是新剃的，短短的发长摸上去手感很舒适，像是一只刚刚冒出软刺的小刺猬。时间真的过去太久了，以至于池小池都忘了小时候的自己是不爱留长头发的，头发长了他嫌热也嫌不够爷们儿。池小池禁不住想，后来的他为什么要留长发呢？喝到第三杯酒时，他总算想起来了，长头发是第一次拍戏的时候孙老要他留的，目的是为了符合人物形象。在他的处女作里，他饰演的是在小渔村里长大的留守少年，幼时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，但又被父母送回老家。心比天高，志向宏远，心思敏感，因此在衣着发型与谈吐等等方面都力求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。长发就是那个渔村少年和他的小世界对抗的方式之一。后来池小池就一直留着长头发了，原因与渔村少年不同，却也简单，这样好上戏。剧情要求他剃短发他就剃，需要他蓄长发他也能直接上场，效果总比戴假发要好。就像是遗忘了要留长发的理由一样，池小池已经遗忘了太多事情，以至于不知道要怎样扮演最初的自己。坐在满是尘土气的马路小摊上，他在一次性塑料杯子里注满琥珀色的液体，一边品酒一边一个人调出世界线静静阅读起来。原主池小池14岁，父亲是牙刷厂工人，原本同样在牙刷厂工作的母亲成为了下岗大潮中的一份子后，在某家食品小作坊里做了女工。这对夫妻是现代婚姻发展过程中的反面典型，因为怀了池小池，两个都不很想负责任又不擅长负责任的男女结了婚， 为孩子起了一个很敷衍了事的名字，并敷衍了事地放任着他的野蛮生长。所以从小池小池就不喜欢在家里待着，他愿意去筒子楼附近的废弃铁轨走上一个下午，直到满身镶嵌上彩云夕照的光环。小时候的池小池浪漫敏感，脑中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再加上外表出挑，在四季笼罩着油烟气的筒子楼里像一个投错了胎的小怪物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等来了另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小怪物。父母因事故双双亡故的楼隐搬进了小姨家里，正正好在池小池家楼下。很快，小怪物和小怪物玩在了一起。用池小池的话来说，长得好看的人就该和长得好看的人一起玩。他和楼隐就这样一起长大。一起长大这个词，置身其中的时候感觉很轻，只有在多年过后回想起来，才能感受到那份别样的、沉重又欢喜的滋味。他们一起吃冰淇淋，一起养了一条瞎了眼睛的小流浪狗，一起打游戏。楼隐会留他住宿，陪他上厕所，给他讲题。池小池觉得自己多了一个哥哥。不，哪怕有亲生的哥哥，都未必有楼隐这么好。池小池曾问过楼隐，为什么要对他好？他问出这个问题时，对面的楼隐眼睛微微垂下，神情有些难过。 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跟别人说，我妈妈出事的时候，肚子里有我的弟弟，或者是妹妹。他还很小，小到连我妈妈都不知道他在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想，如果他还在，将来会不会和你一样可爱，一样好。 小小池一听，差点委屈成了河豚。 好啊，我就是你弟弟妹妹的替代，是不是？ 刚开始，我对你的确是有一点，不过现在不是了。 楼隐迅速收拾好心情，温柔地给他顺毛。 你不是任何人，你只是池小池。 事后，池小池回家反省，觉得自己当时的表现太差劲，没有照顾楼哥的感受，应该给他一些补偿才是。不知怎么的，他冒出一个鬼才想法，觉得自己不应该只做弟弟，妹妹也可以。适逢学校节庆排练，老师为舞蹈队女生订了一批红色的小裙子，多订了两条尺码大的，池小池就借了一条回家，故意跟楼隐打赌，谁输就穿裙子扮女生出去逛一天，然后自己再假装输给他，这样楼隐说不定能高兴高兴。计划执行的相当顺利，可唯一的问题是池小池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。才走出家门不到一刻钟，池小池就不行了，拽着裙摆臊得迈不动步，一张脸羞得通红，死活不肯再往前走。楼隐看他头顶都要冒烟了，也舍不得眼睁睁看着他这么窘迫，就脱了自己的薄外套给他盖住脸，又把他背了回去。小的时候两个人很要好，这份要好也招来了非议。筒子楼是个容易出碎嘴子的地方，有不少人议论说池小池是本地原产的小土鸡，楼隐是不小心飞进山嘎嘎里的金凤凰。一个注定要留下，一个早晚要飞出去，最后还是各走各道，分道扬镳。甚至有好事者在闲聊的时候，看到下楼找楼隐玩的池小池，会笑嘻嘻道：“ 小池啊，又来找你楼家哥哥了，到时候你楼家哥哥变成凤凰飞走了，你怎么办哦？” 池小池思路清晰地道：“ 我怎么办？跟你有什么鸟关系？” 不过也不怪这些人嚼舌根，楼隐自从在本地落户念书，就没有从全区第一名的位置上下来过， 而池小池本人对学习的态度旗帜鲜明。 我讨厌学习。 你不想跟我读同一个大学，和我一起走吗？ 楼隐问他。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不读了，我去你的大学里卖冰棍，卖日用品，到时候你只许买我家的，不许买别人家的。 楼隐哭笑不得。 读大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你是很聪明的孩子，最好不要随便决定自己的未来。 池小池问他，他想考哪个大学？楼隐说出了一个大学的名称。池小池思忖了一下， 那我还是去卖冰棍吧。